话题啦。人工我哋点样讲呢？譬如我哋想话，我哋想要一个点样嘅人工，或者几多钱到几多钱嘅人工，咁呢我哋好多时候会用咩字呢？其中一个好常用嘅字呢，就係 look for,L-O-O-K-F-O-R。呢个我哋大家都识啦， to look for something 就去搵一啲嘢啦。而打工嘅时候，我哋想要一份人工，我哋都可以用 look for。咁就见工见你个人，可能就会问你，你諗住个人工系几多啊？或者你想要一个几多嘅人工呢？咁样。佢就可能会话呢， what sort of salary are you looking for? What sort of salary are you looking for? 即係你想要嘅系几多钱呢？ OK。而另外一个动词我哋可以用呢，就係 offer。offer。譬如人哋可能话、we're thinking about offering you 20k a month, 咁样。Okay, we're thinking about offering you, or I'm looking for around 咁多咁多咁多。OK, 咁呢两个动词呢，大家留意一下啦，讲人工嘅时候呢，好多时候用到 look for and offer。今日讲到呢度，我听日继续。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现在来到晏昼的5:22，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今日呢，我们有另一位的、新的朋友呢，就加入担任我们的主持啦，就是潘永祥啦。你好，潘永祥。 哎，陈燕平你好。 潘永祥呢，可能大家以往在节目里都、听得比较多呢，他讲一些跟、测量啊、屋宇啊相关的事项的。因为潘永祥本身呢，就是一位产业测量师来的。咁亦都在测量师学会啦、担任过公職的崗位，另外也是擔任過市建局、城規會、這些的公職的崗位的、公職的經驗都相當之豐富。此外他現在就在城大的、那裡任教的，都是相關的專業，那就、就是往後他都會不定期地出現我們這個節目，跟我們品評不同的事事的、不如今天呢，我們第一個就談談有關於香港的人才流失問題，潘永祥。因為呢，昨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呢，就在他11:00中的记者会入边啊，都主动提到咧，就系严厉嘅防疫措施咧，或者系影响外资，香港出现人才流失咧，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嗱，其实佢就话咧，即系听到都有一啲嘅人同佢讲啦，就系话有啲人话佢哋公司少咗人，有国际学校咧就同佢反映咧，下个学年咧入学嘅学生咧系减少啊咁样。咁呢个都系反映紧一个即系人才流失嘅情况啦，同埋亦都有啲机构同埋企业嘅高管嘅人才咧，都系离开咗，佢就话呢个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咁但系佢亦都补充咧，就话外资嘅信心咧唔应该系短暂啦，一朝一夕啦。咁同埋从金融嘅领域嚟睇咧，睇唔到有另一个经济体咧，或者系城市咧，可以好似香港咁样啊，有嚟自中央嘅支持啦，拥有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优势。咁佢亦都话啦，即系人才的本质咧就系流动的，深信香港咧能够汇聚人才，最前景咧系充满信心。 系，这个的确系嘅。嗱，就以我哋工程界或者测量界为例子啦，咁我都同好多朋友倾过，咁佢就话即系香港咧，其实有好多外面嘅专才咧都想嚟香港嘅。咁当然啦，我哋都听过话香港即系。 係咪即係唔係一個宜居城市咧？工作壓力大啊，又種種即係不利因素咁樣。咁但係咧又好得意喎，亦都好多朋友咧係真係好想嚟香港喎。咁我話誒點解咧？咁佢話你同其他國家比或者地區比，咁你好少香港咧就嗱，我哋雖然話我哋市區裏邊咧即係居住就密集啦，咁但係當你休息之後，即係喺假日你出去咧，我哋有郊野公園，你可以行山。啊！我哋就好少话，即系我哋冇落雪嘅，系嘛？即系就算夏天，你如果唔怕热咧，你都可以行山，咁可以去一啲水上活动啦，咁样。咁同埋佢话仲一样咧，尤其是年轻人好吸引嘅。佢话你边个地区咧，或者外国，你三十分钟之内，你可以 WhatsApp 啲朋友，可以三十分钟之内咧，可以去到卡拉 OK 聚集埋一齐唱歌咧，咁样。咁呢啲都系佢哋咧，即系觉得香港有优势嘅。咁所以变咗，我觉得人才流失咧。在而家呢個疫情之下咧，係的確係有嘅，因為畢竟咧，尤其啲管理層咧，即係佢會即係需要兩個地區都要飛來飛去嘅。咁但我相信疫情完咗之後咧，好多即係外資咧，亦都會啲管理層咧都會向往香港。咁會翻翻嚟嘅嚇。 但係短暫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咧？即係長期啊，潘永祥就話，即係根據佢身邊嘅朋友講到嘅消息咧，香港仍然有吸引力嘅。咁但係短暫而言咧，有一啲嘅獵頭公司咧都話係有一個人才流失嘅情況，尤其是咧係外籍人士咧為主嘅噃。咁較早之前啦，無論係總商會啦，同埋歐洲商會啦所做嘅一啲嘅調查咧，都有反映到咧係有一啲嘅即系唔同嘅人才咧流失咗嘅问题喺度嘅，咁究竟现况系点样咧？嗱，大家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啦。咁但系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一位咧就系猎头公司嘅负责人啦，亦都系一位企业培训顾问张维敏吓。张维敏你好。 Hello， 你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即系你从事猎头呢个行业咁多年啦，可唔可以形容一下近两年啊？疫情开展以嚟咧，你哋要去做呢啲猎头工作咧，同以往最大嘅差别咧系啲乜啊？ 以前咧，尤其是你講話啲精英啊、人才啊，或者外籍一啲嘅高層人員咧，其實嚟香港係趨之若鶩嘅，即係因為無論係薪酬啦、回報啦、生活嘅各方面嘅條件咧，都比佢哋可能原本嘅地方優秀嘅，同埋即係好嘅。譬如你知歐洲幾痛㗎啦，咁但係呢兩年疫情就完全唔係嗰回事，因為第一就係即係其實我哋香港啊，要嚟香港做嘢要攞嘅 working permit 咧係唔容易嘅，同埋需時都耐啦。第二就係因為個疫情嘅關係咧，其實來往嗰度即係嗰啲機有機冇機，其實最大嘅問題係你唔知道佢究竟今日同聽日嘅 policy， 就算你肯俾錢做隔離，你肯就 book 唔 book 到酒店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嘅防疫，同埋佢哋嚟香港做嘢或者啲專才肯唔肯留喺香港，佢哋都要睇我哋本地係咪有香港係咪有啲嘅機會。譬如話 regional office 啦，好多公司以前嘅 regional office 由新加坡搬嚟香港嘅。咁結果而家睇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即係嗰個出入啊、各樣啊、生活條件啊，咁都會將個 regional office 搬翻去新加坡。咁所以我自己身邊有好多，我諗過去呢兩年我走咗好多無論即係在工在先，我識嘅各行各業嘅專才，有啲係真係香港好缺嘅一啲 IT 啊，或者我哋講嗰啲 cryptocurrency 啊、blockchain 啊嗰啲人才，都離開咗香港。 我諗咧係咪可以分即係都兩邊去到講咧？因為防疫措施咧有本地嘅防疫措施啦，亦都有外防輸入嘅措施啦。咁譬如以本地嘅防疫措施而言咧，較早之前我哋亦都曾經同總商會嘅總裁梁兆基傾過啦。佢話咧其實都會有影響嘅。咁你哋觀察到嘅情況又係點咧？即係我哋講緊話好多譬如食肆有一啲嘅不同嘅限制啦，有啲嘅場所又要臨時去關閉啦。咁你睇到啊，呢一啲嘅本地嘅防疫措施对于人才选择嚟香港个影响会系几大咧？ 因为你嚟做嘢，其实唔止净系做嘢咁简单噶嘛，即系生活都系我哋即系佢系嚟呢度住，嚟呢度生活嘅时候，譬如小朋友嘅教育啊，有冇学翻？好多人会谂到就话啊，其实搵唔搵到学校啊，或者小朋友有冇得翻学，会唔会都系一个条件？其实呢啲对佢哋嚟讲都好大嘅考虑嚟嘅，因为对佢哋嚟讲，或者你话出唔出得去街去食饭，但系嗰个系生活嘅一部分，一个童年佢哋嘅成长嘅一部分。咁再加上你嚟做嘢，除咗做嘢同埋做嘢，点解会向往嚟香港咧？

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暂时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新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新西贡公路南围落车去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啲长者啲心理上等等嘅需求。 生命热线执行总监吴志坤， 好多都系可能牵涉担心自己会确诊啦，或者确诊咗之后影响到屋企人，或者系唔知道点算。如果收到一啲资讯觉得唔清楚或者唔理解嘅时候，可以主动啲去求助，主动啲揾人问清楚、了解清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那講緊呢就是特首林鄭月娥就承認香港人才流失呢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五點半新聞之前，我們就跟企業培訓顧問也都是資深的獵頭顧問張慧敏傾緊的，請返佢出來。張慧敏你好。 張慧敏。 是你好。 剛才你就傾到一樣啦，就是香港本地的防疫措施呢也都會令到有些人考慮到去來到香港可不可以過到一個比较多姿多彩的生活啦，咁亦都要考虑到咧，即系小朋友读书的因素啦。咁喺外防嗰方面啦，因为而家外地嘅人士嚟香港咧，佢都要有成14日嘅一个嘅酒店嘅检疫啦，咁样。咁呢啲嘅措施又会点样影响到一啲特别系你讲嘅可能需要经常往返嘅人士，佢哋去考虑嚟唔嚟香港工作嘅意欲咧？ 其實有好多工作雖然而家都可以喺網上進行，但係有好多嘅大嘅一啲嘅即係接洽啊，有好多嘅事前嘅一啲嘅討論啊，尤其是牽涉唔同公司啊或者跨部門啊，我哋呢啲都係要即係本來香港就係一個好國際化嘅城市㗎啦，咁都係需要大家要飛嚟飛去。咁但係我哋完全密封咗啦，又唔可以飛，又唔可以，就算佢哋肯嚟，咁你都要有嗰個隔離，又要喺佢肯隔離，你都要 book 到隔離酒店啦，係咪？即係已經。在企業來講已經不是跟你講錢了，它是要可以有做到的，就是你可不可以做到。那再加上就是那個政策真的其實一時一樣，一間又這樣一間又這樣。因為最難的是什麼呢？已經其實今次那個疫情呢已經有很多的不穩定性是沒有人會知道的，就是一個疫情可以拖拉了那麼久，我們也都真的去到第五波，分分鐘又說有第幾多波了，這樣都不是天災。其實我們或者這個病情疫情我們沒有人可以估計，咁但係嗰個防疫措施啊，或者嗰啲進退失據啊，一間又話得，一陣間又話唔得，其實呢啲係我哋做企業嘅大忌啊。因為我哋唔係睇緊今日嘅，我哋做生意我哋要有 plan， 我哋要睇嘅係明天或者再之後嘅嘢。咁我冇辦法做到 focus， 我冇辦法知道下一步我哋啲嘢點。我 plan 咗咗 ，sorry 啊，又話唔得嘅時候咧，呢度牽涉嘅嗰個時機啊、時間啊、人力物力嘅資源啊，唔係我哋就咁講啊，飛唔到、飛唔到或者飛到咁簡單。 張慧敏另外也想問，就是因為人才有些是可能來自即是外地啦、歐美啊，或者其他亞太地區啦，也都有不少呢是來自內地的。有一些商界人士就曾經說過啦，就是有一些內地的專業人士呢也都可能因為隔離的要求呢就遷回去內地，也都部分呢就可能繼續留在內地的。其實譬如由你的工作去觀察，一些外籍或者其他亞太的國家地區的人士和內地的人才來香港，他們面對現在這個防疫政策之下，他們的選擇或者意欲有沒有一些差異？ 其實這樣說呢，我 我想讲咧，其实我哋知唔知道我哋香港嘅竞争力究竟仲喺边度？ 嗯， 咁如果你话以前啊都未入世贸嘅，咁香港简直就系入国内嘅一个窗口啦，你一定要经咗香港先啦。咁如果你话嗰、那个市场系喺国内嘅，咁我倒不如喺直接就喺国内，因为佢啲 policy 好清晰啊嘛，系咁啊咁系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咁起码我如果个 market 系喺嗰度嘅，咁我何必要经香港呢？我点解要嚟咗香港，然之后仲有咁多嘢，又防疫又呢样嗰样，然之后仲唔知几时上到去，或者系都通唔通到关？咁所以。呢、這個反而係唔止淨係嗰個疫情，我覺得呢個只不過係俾我哋，可能我哋都冇諗過呢個問題。其實我哋嘅競爭力仲喺邊度？ 嗯， 阿張榮文，榮文啊，我想問咧，就係、是、嗱，我哋而家即係好多即係管理層啊、人才咧流失咧，咁就可能有兩種咧，一種就係因為要防疫，正如我想講，咁你要飛來飛去，咁你突然間我翻嚟又要即係隔離14日咁樣。咁好多時咧，有啲頭先都話啦，即係好多時我哋工作上咧開會啊，都要面對面要傾嘅，唔係話純粹係喺個網上嘅。咁但亦都我都聽到啲情況咧，就話咧依方面咧有陣時網上都仲可以解決，但係咧有啲生活嗰上，因為通常嚟登香港咧，佢都向往香港嘅生活。正如頭先都講，即係子女教育啊，你知啦，我成日好鍾意吹水㗎嘛，去酒吧咁樣。大家你話冇喎咁樣，咁我仲嚟香港做咩啫？我返不如去返喺我外國啦咁樣。咁而你嘅認知呢，其實兩樣呢，邊樣影響嗰啲人才流失，或者去諗下都不如唔好喺香港即係工作啦。邊樣嗰個影響大啲呢？而政府呢而因應咁樣而有啲相應嘅措施係推出嚟呢。 我諗其實最大個問題係你朝令夕改呀。即係你可以話睇嘅只係人係咪生活質素嘅各方面有影響，而係我哋睇嘅仲要再深層次啲嘅，就係呢個反映緊嘅，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個管治啊，或者我哋嘅社我哋嗰個政府嘅政策嘅既搖擺不定，咁會令到即係人心惶惶嘅。因為香港搶完再搶，你知唔知嗰啲咁嘅場面真係第三世，你以為烏克蘭啊？咁所以。成件事是令到那個信心的問題，同埋你睇唔睇好，其實你點解會去一個人任何人點解願意離鄉別井？因為我睇到那度有一個更好的機會，同埋一個更好的發展潛質或者一個生活的空間。但是當我去到那度的時候，我心安唔安呢？係咪？我睇唔睇到喺呢度個發展嘅前景咧？同埋個 market 係咪仲喺度咧？咁既然係咁嘅話，我點解要留低？ 嗯，一個更加好的聘用條件咧，有冇得可以協助呢啲人嚟香港啊？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就算你幾俾幾好嘅聘用條件，如果你個土壤唔啱，我係一個幾特別嘅種子，我可以喺呢度發芽生長、茁壯成長咩？ 嗱，你嘅觀察咧，其實頭先你亦都有提過啦，就係、是、究竟真係搬走，唔再用香港作為一個嘅基地或者係區域總部嘅即係公司咧，其實你嘅觀察咧，大概嗰個情況係點樣咧？ 其实我想过去呢几年啦，我哋香港个竞争力真系同以前真系大不如前嘅。你睇佢哋香港摆喺香港个 regional office 嘅规模越缩越细啦，亦都其实过去呢十几年不断地有走噶啦，都只不过就系话仲有我哋嘅即系请人又难啦，即系我讲个畅旺嘅时候啊吓，即系嗰个租金又贵啦，系咪全亚洲最贵噶啦？你咪几多钱一尺租个 office 喺中环？咁所以有好多嘅即系经营条件啊，各样同埋真系香港嗰、那个摆喺呢度，我个 cost 我摆喺呢度做生意好现实嘅啫，系咪？我投资喺呢度，我摆咁嘅资源，我摆咁样嘅时间啊、人力物力落嚟，咁其实我攞到几多走咧？咁咧呢个系唔系净系除咗信心啦，除咗话我嚟呢度揾嘅系一啲发展嘅机会啦，揾唔揾到食咧？其实我谂公司睇嘢睇嘅系未来咯。 据你观察，有冇话边个行业系比较即系人才流失嘅情况，或者难请人嘅情况系比较特别嘅咧，比较多嘅咧？ 其实我真系咁样讲，我自己讲起你哋问我呢个问题，我都好心酸啊，两位主持人，因为其实好似剩低嘅都系一啲劳动性嘅工作留低喺香港。真系如果你话真系食脑嗰啲咧，即系高端科技啊嗰啲咁样，个 market 都唔喺度，我点解仲要留低？ 张维敏啊，如果听你咁讲，都有啲担心嗱，因为初时咧我嘅。睇法就話即係啊，都係短暫嘅啫，因為呢個疫情，總管你話隔離14又好，或者遲啲可能緩和咗7日咁樣，總管都會疫情會過去啦。咁同埋我哋生活又會可能正常翻啦。咁但係聽你咁講，似乎咧我哋競爭力係差咗，即係就算冇呢個疫情咧， 都有好多流失嘅情況出現。如果係咁嘅時候，都有啲擔憂。咁我想問咧，其實特區政府其實過往有冇啲咩措施或者係政策，可以幫多嚟挽留人才？當我哋呢個疫情完咗之後咧，能夠更加可以挽留多啲人才咧，咁特區政府要做啲乜嘢先可以得到呢個效果咧？嚇！ 我諗今次嘅疫情係充分俾我哋睇到呢個政府所有決策嘅進退失據啦，係咪？永遠都係即係該做又冇做啦，過咗之後做嚟又有咩用呢？咁所以你話有啲咩政策可以留低？我話咧呢個真係你，我諗而家我真係睇得比較悲觀嘅，就係你一個你諗下，如果你一個負心漢。係咪你令到我對你已經冇咗，即係已經心都淡曬，甚至乎心都寒埋啦。再留低，你俾咩條件我呢？同埋，如果香港嘅仲有啲咩產業，仲有啲咩行業，我睇到你可以獨即係一枝獨秀，或者係會可以傲視同齊，即係我係會比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方做得更好嘅。其實我哋嘅地位仲有啲乜嘢剩呢？ 好啊，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多谢晒你啊，张慧敏，倾到这里啊，唔该晒，拜拜。张慧敏呢是一位企业培训顾问啦，也都是一位相当之资深的猎头人啦。187231，你有啲咩观察呢？打嚟同我哋倾倾啊。有听众陈小姐喺度啊，陈小姐你好。 是 你好。 是我啱听咗个嘉宾讲，其实佢讲到，因为佢作为一个猎头公司嘅，我觉得佢讲都系几啱嘅。但系你奈何香港即系经历咗呢几年个风风雨雨啦，再加上呢两年嗰个系疫情啦，即系你即系如果你话冇人才流失嘅话咧，你好难到令到有人即系相信咯。但系如果你好似而家疫情咁嚴重下，咁你要求到香港政府同你即係話要做到以紅掌，即係兩者都兼得嘅話咧，我都我覺得幾難咯。因為我都係喺一個外資公司做咗成十幾年嘅啦。 嗯。 但係你奈何而家你封關同埋其他好多嘢，你都係好唔利於香港計你可以留到人才同埋外資公司繼續留喺香港做嘢。我覺得根本就係好難咯，同埋因為我哋過往即係合作開嗰個外資公司，即係為咗節省成本，同埋即係佢都會撤資啦，同埋其他即係第三世界國家嗰啲比較即係人工平啊，即係等等之後咧，你吸引咗部分即係外資即係撤資係嗰啲撤咗即係。即係令到香港人才流失，同埋加上你而家移民啦，你都更加多係資金流失啦，所以即係你喺即係話你喺咁疫情咁嚴重下之下咧，即係你唔係淨係香港啦，你全世界都係一樣啦。其實你要避免即係人才流失，我覺得即係你香港政府即係必須要即係恢復即係話嗰個通關啦，同埋即係話即係香港仲要即係你發揮你自己本身即係你香港個國際個金融地位，即個最大優勢啦，同埋仲要咧，你要充當即係嗰條私樓個橋梁，即係等海內外嗰、那個投資者，即係對你哋香港仲有信心啦，同埋即可以有可取之處咯。 好多謝曬啊，陳小姐嘅意見。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因为推理小说本身是一个文字游戏嚟， 所以我哋翻去啲历史先。 因为要有名侦探嘅出现去串连嗰啲故仔，所以到个名侦探 即系个男主角好似阿詹士邦咁啦。 现代嚟讲，我哋最熟悉嘅应该系福尔摩斯啊。 呢个都唔系推理小说或者侦探小说 嘅鼻祖啦。 最鼻祖应该系爱伦多。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有一則香港電台的抗疫快訊，也是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香港仔華富二村華景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七期萬事達廣場一至三號今晚有圍封及強制檢測行動，晚上六點後會安排檢測，請居民等候工作人員指示順序落樓進行檢測。潘永祥，不如我哋又请你一位学者咧，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嘅讲师阮永娴嘅，阮永娴你好， 你好， 系嗱，阮永娴啊，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过去一啲时间嘅数据啦，无论系讲紧咧保险业联会嘅调查啦，香港总商会嘅调查啦，乃至到咧系欧洲商会咧商务委员会嘅一个调查啦，都显示咧有一个雇员流失嘅情况，同埋人才外流嘅情况嘅，咁但系咧喺政府佢就亦都有提到啦，就系人才流失咧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咁但系最重要咧都系要睇翻咧，即系香港仲有啲乜嘢嘅优势喺度，即系仲有啲人卖点嘅，良禽择木而栖咁样，咁亦都对于前景咧系有信心嘅。你点样去睇即系呢啲嘅商界对于香港嘅人才流失嘅睇法，同埋政府对于香港留翻人才嘅睇法咧？ 我谂呢排嘅人才流失系真系好受过抗疫政策影响嘅，因为全世界其他国家都越嚟越开放啊，即系可以唔使打针入境，又唔使隔离咁样。基本上如果打咗针，可能就同以前嘅世界系一样。咁但系香港，我谂佢嘅防疫政策系令到住喺度嘅人呢，係尤其是如果佢唔係一個香港人，佢有屋企人喺歐洲喺外地，佢講緊一年可能會本身就飛十幾次，然之後以前就冇得揀啦，做一兩年。咁但係而家呢就其他國家係可以嘅時候，咁對於佢嗰個人身自由嗰、那個叫做 trade off 係好大嘅，咁樣變咗咧，佢會覺得呢一啲咁嘅抗疫政策咧，即使香港嘅人工係高，即使香港可能個就業對於佢嚟講係好咧，佢亦都係可以先去外地，可能係一兩年先，咁所以我會覺得係一個中短期嘅嘢啦，咁但系而且点解会真系的起心肝呢？因为之前都讲咗好耐啦，呢两个商会咁都游说咗好耐啊，咁但系政府都唔愿意改变。咁我谂最大问题系个不确定性啊，因为我规划唔到人生嘛，我又唔知你几时封，又唔知你几时强检，又唔知你几时有熔断，咁佢好难去 plan 去点样做。咁另一方面就是我会觉得都其实是令到大家对于香港的政策的信心是真的失去咯，因为是真的朝令夕改啦，弹出弹入啦，出二反二啦，即是今日就说强可能强检，听日呢就又可能不强检，跟住就说我们不排除会，咁你叫那些人去他要规避你或者去处理他日常人生的事务是很麻烦。咁如果我有另一个地方，尤其是最好的人才，我哪度都找到工的啦，我哪度都找到高的人工，即使可能香港真的好，但是差少少，但是他在其他地方是有翻嗰个自由、嗰个便利，同埋即系佢预测到话之后会发生咩事，咁对于佢嚟讲系会容易咗。咁我会觉得中短期啦，走咗嗰批咧，短期不会翻嚟，因为你根本都俾唔到个确定性人哋，即系你俾唔到人哋话俾人哋听话你几时即系真系会开放啊？人哋啲国家就真系比较信心话佢以后唔会走回头路，咁但系你而家唔系，咁所以我谂起码观望一两年先啦。如果走咗嗰啲人嘅 长期咧， 长期其实咧。最後你都係即係袁國勇話齋變風土餅嘛，咁佢最後咪好似 H1N1 流感咁樣，即係其實都係即係以前啲 flu 演變出嚟嘅啫嘛。咁你長期就真係睇翻嗰個經濟發展啦、經濟嘅活力啦，同埋嗰個叫做職業嘅升遷啊等等，睇下有冇錢運啊。咁所以如果呢啲嘢過去咗，你同外國嘅分野係少翻嘅話，其實佢哋呢啲人其實佢哋。哪个国际金融中心住他们都 OK 的啦，那他们就可以即是都回来咯。 啊，阮永娴啊，我想问呢，即是疫情刚才你说即是中长期啊，或者一年或者两年这样。那就当然疫情呢就迟到都会过去的，我相信。那但我有时候听到一些专才说呢，他就说香港呢即是住的环境其实不错的，有郊野公园，有个海啊这样。但他就说我而家唔係住喺郊野公園啊嘛，我唔係喺個海邊啊嘛，我的確確可以住喺市區啊嘛。咁佢就話啦，唔好話西方國家，就算而家內地嘅朋友咧同佢傾談咧，佢話我唔會嚟香港， 我話點解咧？正如我就講，佢唔係住喺郊野公園，我住喺市區灣仔。佢話我喺內地好或者外國好，我住咧一千尺咧，其實係好普通嘅啫。同埋咧，我隔離環境咧，我可以揸下車一揸咁就喺翻我哋屋企附近有個花園仔咁樣泊車咁樣。但香港佢話你有咩地方可以有咁吸引咧？除非你喺半山咁，但係嗰啲就一定係去到公司好高層啦咁樣。咁喺你嘅認知，你覺得？其實我哋呢個居住環境呢、這個質素咧，對於一啲專才嚟香港，係咪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影響因素咧？ 我諗呢個已經影響咗啦，即係 price 咗。你講嗰樣嘢就係啲專才過去嗰十幾年都喺香港嘅，即係起香港嘅已經起咗香港。咁過去香港十幾年唔係呢一個咁樣逼劫啊、又細啊咁嘅情況。咁但係始終香港個 package 係好啦，即係如果佢唔好亂咁加税啊，又喺度摧毀咩嗰、個叫做。私有產權啊，自由經濟，即係你唔好亂咁喐呢啲嘢。咁有一啲人咧，係真係會受到香港嗰個一啲機遇，反而就係你之後係咪仲有咁多嘅機會，或者咪揾到咁多錢？定話呢啲人嚟到香港，其實佢哋都揾錢嗰個都唔係佢噶啦。咁即係反而係呢一樣嘢咯。 嗱，葉永仁講到即係人才嘅來源咧，當然就係嚟自全球唔同嘅地方啦。咁但係特首咧特別亦都提到咧優才計劃啦，同埋大专院校非本地生的数目去年都有所增加的，强调香港仍然是具有吸引力。不过如果我们看回优才计划的数字，如果是以2006年6月推出去到2020年，就总共有7100多人就来香港定居，但是当中 87% 都是来自内地的。其实你怎么看，即未来香港譬如透过这些嘅入境计划嘅人才来源，或者系其他嘅人才嚟香港，会唔会都系会系变咗系内地人才会系占居多咧？ 咁因为香港个经济同中国个关联性越嚟越大嘛，即系做好多经济融合嘅嘢，咁所以你搵一啲两边都识嘅人，或者搵多啲即系中国大陆嘅人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本身你唔能够净系睇呢个有才，因为讲紧吸纳人才唔一定佢要。即係佢要成為一個香港有身份證咩永久性居民嘅人嚟㗎嘛，佢唔使做 PR 㗎嘛，即係等於新加坡其實佢都係好進取咁樣吸納人才，佢抌好多錢去做研究啊、fellowship 啊，咁即係叫啲人過去嗰度做嘢，即係啲工作機會嘅嘢。咁其實好多嗰啲金融嘅專才，佢哋都唔係話想咩入籍㗎，佢嚟做嘢啫嘛。咁佢哋攞 visa 喺香港嚟講就真係叫相對容易啦，因為你其他人如果唔係嗰個國籍，你美國啊嗰啲係難去攞到 working visa 多啲噶嘛。咁所以香港其實基本上呢件事係冇掩鳥籠咁滯㗎啦，我哋會話即係冇掩雞籠啦，即係好容易地就其他人才係嚟到做嘢。咁所以又唔需要話睇呢啲計劃，佢都唔知幾多千個數字啲人嚟唔嚟，即係反而係你留唔留住佢啫嘛。因為好多可能佢嚟，尤其是中國大陸嘅專才啦，就發現可能高學歷嗰啲咧，佢嚟可能幾年、三五七年、十年，咁佢就可能會去翻大陸啊，或者去其他地方。咁但係反而香港留得多就係嗰啲家庭團聚嗰啲低學歷啊，然之後又年紀大啊嗰啲人。咁其實你反而就如果你要睇人才，就係話我哋個鋪有好多呢啲叫做家庭團聚低學歷。年紀大嘅人，但係新加坡吸極都係最靚嗰啲人。咁你香港嗰啲咧，就佢叻嘅係有嘅。我哋係有好多尤其中國大陸好多好叻嘅同事，但係佢哋未必係真係以香港為家，或者會留喺度好耐。咁所以佢哋係會，佢哋係好流動，越叻嘅人就越流動。咁你係呢一方面，你成個叫做新加坡有一個叫做 social engineering 啦，即係佢直頭係話我系統性要社會去改造，我希望我哋嘅人才，我希望我哋嘅生產力係咁樣。但係香港其實有好多其他嘅 concern 令到佢成個所謂人才嘅政策係唔夠人競爭，甚至我會話中國大陸啲城市其實個競爭力好高，去吸引人才有好多其實大陸嘅人佢哋未必係好想嚟香港添，佢已經覺得唔係話咁吸引咁樣咯。 咁所以關於呢個情況咧，我哋都要即係除咗防疫政策之外啦，香港点样吸引人才咧，都要一个详细嘅思量。多谢晒阮永娴，亦都有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石门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嘅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近小沥源。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的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但东隧港岛入口交通比较繁忙，东行的龙尾接近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温子劳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同仁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2.45跌5仙，建设银行5.89升9仙，港交所371.4跌4.8，盈富基金22.28跌1.2。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剑鸿集团控股、瑞远智控、粤海置地、盛农感受国际同埋森美控股。五大跌幅股份：飞扬集团股权、中基长寿科学、国家联合资源，排第四的股份编号是8510，之后是迪洛斯环保。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21.9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2，人民币6.343，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港金报1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28美元，港汇指数95.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石门村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城市花园和鲗鱼涌公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的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这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过了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了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倘若最终的申请人数是超乎了政府的预期的话，会怎样做呢？ 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 我们这个临时失业支援呢，就在这个第六轮的即是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做的，中央呢都拎了一个应急费用的，那里都有几十亿，如果到时真的不够的话，那都可以在那个应急费用那里就支付。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

嚟自英國最高法院嘅院長韋燕德，同埋咧佢哋嘅副院長何志義嘅。嗱、呢兩位嘅非常任法官咧，就分別係韋燕德咧，就係2017年啦，就獲終審法院咧委任為非常任法官；而何志義咧就係2021年啦，係獲得終審法院咧委任為非常任法官嘅。咁佢哋咧就尋日啦就發表咗一個嘅即係辭職嘅聲明啦嚇。咁韋賢德咧，佢就喺英國國會辯論有關嘅議題之前嘅15分鐘咧，就發表咗一份聲明，就話英國法院咧。英國的最高法院自1997年一直都在香港終審法院履行職務，英國政府一直支持做法，認為是符合英國利益，不過自國安法生效之後，這個立場就變得越來越正反參半了。韋賢德就說，香港法院對於法治堅持是備受國際尊重，但無論如何，他和英國政府是取得共識，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在難以洗脫為背棄參政及言論自由價值的政權背書的觀感，不能夠繼續在香港法院履職了。而之後呢就是英國的約翰遜，他也說就是說相信得出一個結論，港區國安法的限制令到他們無法隨心所欲服務。而另外呢就是英國的外相卓惠斯啦，亦都話咧係支持咧，即係兩位法官嘅決定。佢亦都係發表一個聲明，就係話全力支持咧英國最高法院嘅決定，形容咧國安法對香港自由民主嘅破壞咧已經到達臨界點。英國法官咧唔能夠繼續留喺中院，否則咧恐怕會合理化打壓嘅。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尋日咧就對於英國政府咧即係退出咧一個協議咧，表示深切遺憾嘅。個協議係啲乜嘢呢？其實就係喺1997年啦，時任嘅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咧，同英國最高法院嘅法官咧係達成嘅一個安排嘅，就係咧由英國最高法院的兩名的現職法官出任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特首林鄭月娥就是對於英國政府退出協議是表示深切遺憾的。另外就是係依、這個喺北京啦，外交部咧亦都表明咧係強烈不滿同埋堅決反對咧英國借機詆毀咧港區國安法，干涉中國內政嘅。而特首林鄭月娥今日喺11點鐘嘅記者會啦，亦都話咧唔覺得咧兩個嚟自英國嘅非常任法官辭職咧係同香港實施國安法咧有直接關係嘅。嗱，因為佢就話即係其中咧係何之義咧頭先亦都講過啦，佢係2021年咧先至獲中院咧係委任成為非常任法官嘅，即係咧係國安法實施之後啦先至獲得委任嘅。佢就話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如果國安法咧係咁有問題咧，咁呢個法官喺國安法頒布半年之後咧，都接受佢嘅任命。舊年11月咧，又親自嚟香港咧，係參與案件嘅審判。顯而易見咧，佢就唔認為咧同國安法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啦。咁同埋佢亦都話咧，就係兩位法官咧辭職之後咧，英國嘅下議院咧同日咧就有辯論。而頭先我哋都引述咗就係當地嘅首相啊，即係約翰遜啦，同埋外交部咧。亦都相繼發聲，咁所以林鄭月娥就話呢一連串嘅事件咧係好難令人唔懷疑整件事咧係一個好政治鋪排嘅事件，亦都明顯咧係有行政機關或者係政客咧想凌駕司法機關或者干涉一啲法官嘅行為或者決定。佢話呢個現象咧，佢相信咧係路人皆見。潘永祥嚇。 我覺得呢個即係特首有咁嘅質疑咧，都無可厚非嘅。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即係韋之義其實佢何之義咧，根本其實係港法成立之後佢先委任噶嘛。咁所以如果佢覺得港法係令到佢咧，即係有嘅憂慮，唔可以再履行一個終審法院呢個非常法官嘅職務咧，咁應該當時就唔會即係接受呢個委任啦。咁樣嚇，咁呢個其一啦。咁另一個咧，就我哋睇到一個聲明咧，就都有啲怪嘅，就話即係 如果佢留任咧，就等於咧就認同咗特區政府咁樣。咁我哋過往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咧特區政府喺即係喺一啲官司裏邊咧，我哋都睇到咧係司法獨立嘅嚇，即係話咧我哋覺得法官咧就唔應該，亦都中眾都唔期望佢咧認同政府嘅，一話係唔認同定唔認同嘅。因為好多時我哋好多即係一啲案件咧都牽涉到特區政府嘅，咁亦都好多時咧政府亦都會輸嘅嚇。咁所以喺法官嚟講咧，我覺得無論喺邊一級嘅法官咧，都不存在即係認同或者唔認同特區政府，佢只需要咧按住法律去一個即係裁決咁樣一個理據咁樣。咁所以話如果留任一個即係一個法官留任，就等同於認同一個特區政府。我覺得呢個又即係好難接受嘅，即係如果喺一個司法獨立嗰個原則之下，同樣地，英國啊或者其他國家佢自己都有佢哋嘅法官啦，係嘛？咁如果係咁，就喺外國嚟講，譬如你英國都有唔同嘅政黨嘅交替啦，咁總管可能咧有啲法官係較為即係支持某一個政黨嚇，即係執政咁樣。咁喺佢嚟講，當佢做一個法官嘅時候，佢都應該係司法獨立，佢亦都唔會考慮話究竟。啊！依一屆嘅即係政府咧，我係認同佢，亦唔認同佢嘅。咁所以正正，如果一個法官係認為一個司法獨立係咁重要咧，佢更加個腦裏邊咧唔應該有一個感覺就話我認同，亦唔認同。總言之咧，有案件咧就照住嗰個法律原則去判咁樣嚇。 但系事件对于香港成个嘅法治嘅信心啊，或者形象上面，会唔会都受到一啲嘅影响咧？因为譬如头先我亦都有讲过啦，就系点解英国嘅最高法院嘅即系两位法官咧，会系喺终审法院咧系出任一个非常任法官咧？呢、這个就系即系当年系终审法院嘅前首席法官啊李国能咧，同时任嘅英国上议院嘅大法官嘅协议咧作出安排噶嘛。咁、当然就有系维持香港一个嘅法治信心嘅一个咁样考量喺度啦。咁但系即系佢哋两位现职嘅法官而家系请辞咁。對於香港整個的法治信心會不會都構成一些打擊呢？ 當然就視乎公眾怎麼看，以及在這個政治層面裡面，公眾怎麼去理解這件事情，但我想最終就是影響我法治的司法獨立呢，就當然不只是看英國終審法院那個最高法院他們怎麼看這個協議，以及會不會撤離咗依一個協議咁樣，而係睇下即係緊公眾對往後嘅日子咧，即係究竟嗰個司法啊判決啊，我哋大家知道每一級嘅法院咧，佢做一個判決咧，都有一個好詳盡嘅判詞嘅。咁就嘅事去到終審法院啦。咁嘅時候，如果佢係純粹係認同特區政府，佢個判決咧係冇乜法理嘅依據嘅，我相信咧即係好多法律專家，無論係本地或者是外地的法律專家咧，都會就住一啲判詞咧，係作出一啲評論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睇到，如果個判詞喺無論本地嘅法律專才或者係外地咧，都冇一個特別嘅異議咧，咁嘅時候咧，我相信咧嗰、香港或者國際對於香港的司法制度的信心仍然都會保持翻嘅。 但係國際嗰方面咧，又會會唔會受住呢個事件影響咧，而對於香港嘅法治情況有另外嘅一啲嘅睇法咧？電話號碼18723111，電話18723111，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係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你嘅意見同埋睇法嘅。咁補充翻啦，就係而家香港咧係終審法院咧，仲有十個嘅海外嘅非常任法官嘅，咁有啲傳媒亦都問過佢哋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啦。其中嚟自英國嘅何富明分爵就話咧，即係英國現任法官考慮政府嘅睇法，而佢個人咧就會諮詢其他嘅法官。咁另外另一位嚟自英國嘅廖柏嘉分爵就話研究中咧係暫無回應嘅。至於喺嚟自澳洲嘅三位嘅法官啦，就係紀立信啦、金慕賢同埋范禮全啦，佢哋喺回覆有线电视嘅查询嘅时候咧，就话冇计划辞任嘅，亦都话相信本港终审法院嘅法官咧，正系履行誓言，维护司法独立，会继续支持佢哋。而另一位咧，嚟自加拿大嘅非常任法官麦嘉林咧，就话唔评论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我哋请嚟咧就系香港律师会嘅副会长汤文龙嘅。汤文龙你好。 系你好，主持你好。 系嗱，首先想问咧，据悉咧，你哋律师会啦，同埋大律师公会咧，系两个星期之前咧已经听闻呢个嘅消息噶啦。那个情况系，即系佢哋系通过一啲嘅非正式嘅渠道，即系叫做即系预先同你哋讲定啊，定系点样噶？ 其实应该话其实呢啲所谓消息啦，其实都传言咗一排噶啦。其实都差唔多，过往差唔多成年都有好多不断嘅、我哋听到嘅压力咧，系来自四方八面，系讲紧系希望某啲英国嘅终审法院嘅法官啦，就辞职嘅。咁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啦，其实其中一位咧就是、现任嘅终审法院嘅非常任法官，亦都系前英国最高法院嘅法官啊，沈耀顺啦 ，Law Sumption 啦。 嗯， 其实喺旧年咧，其实佢已经喺《泰晤士报》嗰度发表过文章噶啦。咁嗰度嗰阵时，佢其实都有讲过就话，任何啦要求英国法官辞任中院非常任法官嗰个职务啦，其实都系一个政治上嘅杯葛嘅举动嚟嘅。 嗯， 咁其实喺个文章嗰度咧，佢亦都有讲过就话，佢强烈都呼吁啦。佢唔希望見到法官咧，亦都唔適宜加入呢啲咁嘅舉動。咁亦都希望英國政府避免破壞香港嗰個司法獨立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唔係話正正真係呢兩個禮拜發生嘅，可以咁講嚇。 嗯，咁但係咧，而家即係有兩名嘅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佢哋辭職啦。其實如果計埋咧，應該係總共四位嘅，因為第一位咧就係司國民嚇，咁司國民咧佢就冇即係提及到一個離職嘅原因啦。咁而第二位咧就係嚟自英國嘅最高法院嘅前院長啊何希爾女男爵嘅，咁佢就話即係預計唔到咧幾時可以去香港審案，呢個係講緊舊年咧六月中嘅情況，亦都承認咧對港區國安法咧嘅運作係有所擔憂嘅。咁而家就係第三同第四位啦，咁會唔會影響咗係呢個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嘅即係喺對會唔會係表明咗就係佢哋對於香港嘅法治係有疑慮咧？ 首先咁睇啦，不如分開兩個層面先啦。嗱，我哋其實所謂非常任法官咧，佢係其中一個制度嚟嘅。 係。 咁我哋本身我哋都有常任法官喺我哋嘅終審庭嘅，咁全部都係我哋法律界嘅精英分子嚟嘅。咁非常任法官，正如頭先阿主持，我諗聽到你又都提過啦，其實一個制度之前係我哋嘅前首席法官係李國能首席法官嗰陣時，同時任嘅英國常議院開始定立落嚟嘅協議嘅個安排， 就揾現職法官嚟嚇。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大家都好坦白，大家都可以睇到一件事，就係而家辭任嗰兩位咧，其實係一位現任嘅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嚟嘅。咁好大程度上啦，正如今日我諗行政長官都有提過，會唔會係有啲係政治嘅壓力咧？咁我諗無可避免地係被人聯想到呢樣嘢嘅。咁如果大家亦都睇到嗰兩位法官嗰個辭任嗰個 statement 咧，嗰個聲明咧，其實佢亦都其實喺個聲明入面係講得好清楚咧，佢哋亦都完全覺得即係香港咧嗰個法院咧，其實係受到國際嘅尊重嘅，即係毋庸置疑嘅。咁但係咁，如果你話一方面係你都認同呢樣嘢，但係一方面就話，好似頭先阿主持都講話，一方面認同呢樣嘢，一方面就話我要辭任咧，其實有少少會令人聯想到究竟咁點解你要咁做咧？會唔會係有其他嘅外來壓力咧？即係依個係我哋嘅質疑咯，可以咁講嚇。 阿湯文龍啊。我睇到你哋即係一啲聲明咧，就話希望咧依兩位即係非常法官咧，就即係撤回嗰、那個即係辭職啦咁樣。咁唔知你認唔認同咧？即係因為法官咧，即係佢應該咧唔應該要考慮一啲政治因素，更加唔應該有啲壓力俾佢，令到個判決嘅時候咧有咗顧慮嘅。咁如果似乎睇今次咧，即係如果你都確信啊，依個都係一個政治理由而令到嗰兩位非常法官有一個政治壓力喺度，咁如果佢再因為遊說之後又再即係撤回一個辭職，咁當佢再有審判即係有判決嘅時候咧，會唔會一個反而有一啲 負面嘅影響咧，即係令到佢唔係真係純粹因應個法律嘅層面，而係因為一啲政治因素，所以可能未必係一定咁好咧。如果留任的話， 啊，係主持，其實咧，我諗我會長喺個聲明咁講嘅原因咧，佢其實係想表達一樣嘢，就係正正就係因為佢係一個政治嘅理由。其实他就不应该再理会这些政治压力，就应该去重新考虑只是用一个法律的角度去履行他的职责。这个正正就是我们想带出那个那样东西。当然他们这两位法官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法官。如果你看到我们的终审法院李国张举林首席法官也都提到在他昨天的声明到。佢亦都係好多謝佢哋嗰個貢獻嘅。咁喺法律上我哋無庸置疑嘅覺得佢哋嗰個即係 expertise 啦。咁但係所以就正正就係咁，我哋就話係咪你哋唔應該將任何政治嘅壓力，可唔可以將佢拋諸腦後咧？去重新去決定就係咁解啦。 明白。 係嗱，Thomas 龍，唔好意思，因為就嚟七點鐘新聞啦，或者聽日七點鐘新聞之後咧，可唔可以再同你傾多一陣啦？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嚇，轉頭再揾翻阿Thomas 龍出嚟，電話號碼18723 1七點鐘新聞報導。 威佔用多套住房、辦公用房同埋多輛公車，供個人同埋家庭享受。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徇私枉法犯罪。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8度或以上。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日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渐转多云，有几阵雨。明日市区气温由初时约23度逐步下降至明晚最低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初时吹和缓偏东风，能见度较低。明日凌晨时分转吹清劲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六风势颇大和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及干燥。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仲系好长噶，排到去接近城市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多车，龙尾去到兆麟苑。另外，元朗公路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公庵路。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马料水创新路有渠务工程，创新路的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的这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的罐头好高钠，记住要少啲用嚟做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 1噶。喺七点钟嘅新闻之前啦，我哋就同律师会嘅副会长吓汤文龙咧系倾紧咧有关于两位嘅现任吓英国嘅最高法院嘅院长及副院长咧辞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嘅问题噶。请翻阿汤文龙翻嚟先，汤文龙你好， 汤文龙。 你好，主持你好。 嗱，刚才咧就讲过一啲即系佢哋两位辞职咧，会唔会系引起对于香港嘅即系法治嘅一啲嘅疑虑啦？咁但系譬如我哋如果往前看啦，由佢哋两位嘅辞职同埋辞职声明咧睇起上嚟咧，如果往后要再委任一啲现任嘅法官啊，作为终审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咧，会唔会有一啲嘅难度喺度咧？ 首先咁睇啦，我谂非常任法官啦，如果大家知道啦，系根据基本法82条嘅规定去委任嘅。咁其实咧，终审法院咧，其实可以根据咧，呢个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嘅推荐啦，咁其实可以邀请任何其他普通法适用嘅地区嘅法官去参加审判。咁当然系包括任何地区嘅现任法官嘅。咁至于佢系咪一定要现任？或者佢係退休嘅法官咧，其實喺法律界嚟講，係我哋唔會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嚟嘅，因為其實大家都係一個 expert 嚟嘅啦。其實你現任同退咗休，唔會話你退咗休我就唔識法律嘅，係咪？即係咁解。 係，但係呢啲嘅現任法官咧，如果邀請佢哋嘅時候咧，會唔會都某程度上可能會同嗰個嘅普通法嘅國家同對於香港嘅一啲嘅睇法嘅一啲嘅印象咧，可能會受到影響？佢哋會唔會接受呢一個任命咧？ 咁我好睇，即係頭先阿主持你講緊你所謂講某些嘅普通法嘅國家啦。咁如果你即係如果你話喺律師會嘅立場啦，我哋只係用一個法律嘅角度嚟睇啦，我哋係唔覺得應該有分別嘅。咁但係當然啦，你如果話一個政治嘅立場嚟睇啦，咁我諗我哋好難去評論究竟邊一個國家喺邊一個時空喺個政治上應該作出呢個決定咯，不如咁講。 咁但係喺譬如即係呢個其他嘅普通法地區咧，咁當然其實亦都有好多普通法地區啦。咁但係而家香港嘅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啦，即係我哋根據翻而家嘅名單咧，就係嚟自英國、澳洲、加拿大啦。咁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建議咧，譬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印度啊，甚至都有人提出譬如文萊啊咁樣咧，都可以去考慮嘅。嗱，其實你哋嘅睇法又係點樣咧？即係特別，我哋譬如去邀請一啲嘅人士，或者某啲國家嘅即係法律界嘅人士去擔任非常任法官嘅時候咧，都需唔需要譬如用啲咩嘅準則去到考慮咧？譬如會唔會要考慮埋佢哋嗰一啲嘅法院嘅判詞喺其他嘅普通法嘅地區被引用嘅次數啊等等咁樣咧？ 我諗主持你講得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我可以話俾大家知咧，就係我哋有一個叫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我剛剛提到嘅，亦都係亦都係喺基本法82条裏面亦都講咗我頭先講嘅嘢。咁其實個委員會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委員嘅，咁其實佢哋會完全係就住每一個嗰個法官嗰、那個職能啦，甚至佢嗰個 expertise 啦，佢過往嘅 background， 佢審過咩案咧，佢全部會睇嘅。咁其實頭先你講話邊一個地區好啲咧，我諗唔可以能夠只可以講話係咪某一個國家好嘅地區，我諗呢個係一個幾唔公平嘅。所以頭先阿主持你講得好啱，就係其實係要反而係睇佢哋嘅判詞 其實每一個國家亦都有佢自己好好嘅法官嘅，不如咁講，就唔可以淨係話某一個國家嘅法官比另外一個國家個普通法嘅法官係比較好，反而可能香港在香港嚟講，當然啦，香港人係一定係會最熟悉，一定係英國嘅嚇。咁、因為之前係香港係英國殖民地，咁呢樣嘢其實可能會大家有個即係先入為主嘅感覺，咁但係唔等同於其他普通法嘅國家嘅判詞咧係唔受到考慮嘅呢樣嘢，我希望大家可以嚟諗理解呢樣嘢嚇。 湯文龍啊，頭先都講嘅咧，即係香港嘅法官咧都係有個司法嘅作用委員會咁樣去推薦嘅，咁當你考慮嗰陣時候咧，主要都係考慮嗰個法官嗰個專業嘅知識啦，嗰、那個同埋佢以前嗰啲地位啦咁樣。咁但係我想問咧，就其實我哋而家嗰啲應用翻喺我哋依個非常法官咧，即係海外嗰方面啊，係咪都係相類似咧？同埋係咪而家英國依個咧，唯一係用一個叫協議式嘅，即係話咧同佢哋簽咗協議，即係話依個最高法院咧就會委派兩個法官嚟擔任一個非常法官咁樣。咁依、這個如果應用翻今日事件咧，會唔會有一個情況我哋會睇到咧？如果我哋純粹係即係一個推薦委員會咁樣去做，而嗰委任嘅法官咧都係獨立嘅，即係我決定做唔做咧都係由我自己去決定，係冇背後一個協議喺度嘅。咁嘅時候變咗，佢會唔會嗰個政治壓力會細好多咧？咁樣，因為你原來根據一個協議嘅時候，佢唔係純粹單憑佢自己個人意願啊嘛，佢仲係背後裏邊有一種協議喺度啊嘛。咁所以變咗佢都某程度都背負咗一種政治嘅考量喺度咧，咁你覺得如果我哋將來再委任一啲海外嘅非常法官，係咪都唔好好似而家英國咁樣用一個協議式咁去委任咧？ 我諗首先頭先阿主持你講個協議咧，應該唔係一個咩簽一個 agreement 嘅協議嚟，應該如果我冇理解錯啦、其實係當年回歸1997年嗰陣時咧。就是我哋嘅時任嘅首席法官同英國嘅時任嘅上議院嘅終審嗰個法官啦、其實亦有一個依個咁嘅 agreement 嘅 arrangement、去做依、首先話你哋可唔可以做埋我哋嘅終審庭嘅非常任嘅海外法官？咁、當然喺嗰陣時候可能佢哋話啊冇問題啊。咁如果大家如果都咁睇翻啊，就係、所有呢啲法官誒，頭先主席講過係好嚴格挑選嘅。所以佢哋嗰個專業資格係毋庸置疑嘅。咁大家亦都諗下啦，而家佢你所謂嗰兩位係現任嘅英國最高法院嘅法官嚟嘅。咁我諗冇人會質疑佢哋嗰個專業資格嘅。咁當然啦，主席你亦都講得啱咧，就係話如果喺政治上會唔會未來，尤其是而家可能喺香港啊，我哋祖國中國啊，咁喺世界性我哋叫 geographical politics 嗰度會有其他唔同嘅考量咧。我同意嘅，咁但系亦都系咁讲啦。作为我哋一个法定嘅法律专业团体啦，喺政治上我哋系尽量系唔会评论嘅。我哋尽量只系用翻一个法律嘅专业，可以讲俾大众知，其实喺个选法官系应该用啲乜嘢嘅 criteria 去选法官。就正如首席法官提过啦，佢一定要系有佢有个司法嘅誓言啦，奉公守法啦，无惧无偏无私无欺嘅精神啦。去嚴格根據法律嘅原則咧，去維持個司法嘅公義嘅，咁依個係絕對係我哋法律界，我哋覺得引以為豪嘅基石嚟嘅。 好啊，多谢晒你，汤文龙，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汤文龙咧系香港律师会嘅副会长嚟嘅。咁其实咧，寻日啦，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咧张举能亦都系发表咗一个嘅声明啦。咁佢就话咧喺以上两位法官，即系阿韦彦德同埋阿何之仪咧辞职之后啦，而家终审法院咧系有四位嘅本地非常任法官，同埋十位咧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嘅非常任法官嘅。咁佢亦都话啦，即系司法机构咧系致力维护香港嘅法治同埋受基本法保障嘅独立司法制度。所有嘅法官同司法人员咧会继续谨守司法誓言，奉公守法，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嘅精神，严格根据法律原则维护维持司法公义嘅呢个嘅承诺咧，绝对唔会因为两位英国嘅现职法官嘅离任而有所改变嘅。咁 和在一個聲明裏面這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也都是多謝就是多年以來這些英國最高法院的現職法官對於終審法院的工作是貢獻良多，香港司法機構對此表示謝意的。而另一方面剛才我們聽過就是這個香港律師會的說法，而香港大律師公會亦都是話啦，公會咧係唔會放棄任何機會向本地同埋海外人士解釋香港嘅情況，亦都咧係希望其他嘅海外非常任法官留任。佢哋嘅主席杜鑑坤就話啦，短期內咧無疑會為香港帶嚟衝擊，懇請公眾咧給予時間讓法庭證明。喺呢個階段咧，唔好妄下結論，希望法治、司法獨立等議題咧，唔好俾政治啊、外交等元素咧滲入討論之中嘅。咁啊，先講一則咧，就係強制檢測公告，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七期萬事達廣場一。至三號颶風及強制檢測行動正在進行，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順序落樓進行檢測。今日香港仔華富二村華景樓進行颶風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自幼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他一直自强不息，推动平等共融，协助同路人。在疫情之下，他更不遗余力支援社区的弱势社群。今个星期日听下复康力量会长叶湛溪溪哥分享他助人自助的精神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我哋喺2015年相遇。 梁礼勤，我发明咗一部变声机，不如试俾你听啊！ 好啊！ 哈利波特麦教授， 妙丽拎起你支魔法棒，向前行三步。 麦太， 你要 A 餐定 B 餐？ 恶女人， 刘伟恒，你玩够未啊？ 一把陪住大家成长嘅声音，下星期同你一齐重温。 手下留情， 有我谢月美， 怀念咪姐谢月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潘永祥啊，转一转啦，我哋又关注翻咧，有关于疫情嘅情况啦。其实咧喺今波疫情入边咧，我哋都听到咧有几个嘅儿童嘅过世嘅个案啦，亦都系同脑炎相关嘅。其实第五波嘅疫情咧，累计咧系有八名嘅儿童离世噶啦。嗱咁啊，港大医学院咧就分析咗咧，由2月5号到28号咧，系超过成千宗咧11岁或以下染疫入院嘅病童嘅个案嘅。咁当中就有四人咧系染疫后离世啦。咁根据佢哋嘅研究咧，就话呢个嘅年龄层啊，感染新冠病毒变异株 Omicron 嘅病死率咧就系0.35%嘅，系同年龄层咧流感病死率0.05%咧嘅7倍。嗱，咁究竟点解会系咁样咧？同譬如系个药物方面啊，即系可以用到嘅药啊，有冇一啲嘅特别嘅关？关系咧，定系同疫苗注射嘅情况系有关咧？电话号码18721啦，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啦。即系对于儿童啊吓感染，即系新冠病毒咧嘅情况嘅一啲嘅观察嘅。而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啊研究团队嘅成员之一，就系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嘅顾问医生关日华喺度啊。关日华你好。 你好，梁先生你好。 嗱，可唔可以先讲讲咧？你哋而家嗰个嘅研究咧，究竟系点样嘅？特别就系你哋而家研究嗰个嘅死亡嘅儿童嘅个案咧，系咪都已经系应该尽揽晒喺呢波疫情啊？因为新冠病毒而离世嘅儿童嘅个案噶啦。 你可以话咧呢篇嘅文章咧，我哋系想话比较一下咧，现今即系 Omicron 嘅感染咧，同埋过往嗰啲四波嘅病毒株啦，同埋咧我哋过往小朋友经常经历到嘅流感同埋副流感病毒嘅感染， 究竟咧嘅病情咧有冇啲咩嘅分別？咁其實咧，我哋醫生觀察到咧，喺啲個零月啦，發現咧喺 Omicron 感染完之後咧，小朋友咧佢哋有兩種好特別嘅病徵嘅，譬如話係發燒抽筋啦，同埋咧有一種叫思考症嘅情況。咁正正咧，我哋喺我哋呢個分析咧，我哋今次睇得好清楚啦嚇。咁咧我哋分析咗二月啦，由五號至廿八號入院嗰啲小朋友，即係因為 Omicron 入院嘅小朋友啦。咁咧佢嗰啲即係臨床嘅即係斷症啊。同埋我哋揾翻過往咧，即係時間嘅入院嗰啲其他病毒感染嗰啲嘅病徵啊，同埋佢哋嗰啲住院情況嘅比對，做咗個比對咧，發現咧就呢個 Omicron 感染完之後咧，佢有兩個好特別嘅情況，一個咧影響個神經中枢系統，一個咧就影響嗰個上呼吸道嘅感染。咁而上影響個神經中枢系統咧，佢會有兩個情況嘅，有一個咧就係、有啲係有急性腦炎嘅情況啦，見到咁。之前都有啲報道係好不幸啦，有啲小朋友係因為急性腦炎而即係過身啦。咁另外咧有一個影響神經中枢嘅病徵咧，就係我哋叫做發燒驚厥啊，英文咧叫 febrile commotions。咁咧啲小朋友咧佢會係發高燒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個好短暫，可能細過即係短過五分鐘啊嘅抽搐嚇，即係會手腳抽筋啊、反眼啊咁嘅情況。不過咧，如果啲咁短嘅時間抽筋咧，其實就家長唔使太擔心嘅，因為咧，如果係咁短時間嘅抽筋咧，佢哋就唔會影響到佢個腦部嘅供應氧氣啦，就唔會有腦脫氧呢啲情況嘅。但係咧，如果真係發生嘅時候咧，其實家長都好驚嘅，因為見到成個小朋友咧係全身抽搐啊，就冇曬知覺反眼咁嘅情況。咁而發現咧 ，Omicron 裏面咧感染完之後咧，小朋友去發燒抽筋嗰個比例咧。差唔多係大概 1.7 倍，比起呢個流感，而比起呢個副流感病毒咧係 1.9 倍，即係有兩倍咁多。咁咧點解證實咗咧？我哋觀察咧就係呢個病徵咧係多咗好多咯。咁另外咧，關於嗰個嘅叫思考症啦，咁我哋觀察到咧呢個 Omicron 感染完之後咧，佢哋個機會咧係大過流感咧係 2.8 倍，即係差唔多接近3倍。咁咧，但係咧，佢同副流感病毒咧就係差唔多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副流感病毒咧，其實佢都係出咗名咧，係影響個上呼吸道。好多時咧，副流感病毒咧都會有一個思考症呢個情況。咁正正咧 ，Omicron 咧亦都係影響呢個上呼吸道引致呢個情況。咁所以咧，就Omicron 嘅思考症咧，佢係比流感咧係多啲，但係咧同副流感病毒咧就差唔多啦，那個比率嚇。 嗯。 關醫生啊，我都想再了解多一啲。資料就話嗱，冇錯，那個死亡率咧就即係似乎咧比流感咧就多咗六倍，即係七倍啦咁樣。咁我想問咧，那個第一嗰、那個基數係點咧？因為嗱我唔知道，比如話流感嗰啲係咪一般嚟講好快就會有發燒嘅情況出現啊？咁從而咧家長就好早咧就已經知道有一個症狀係可能係流感啦。咁你知啦，同埋佢都會睇私家醫生啦。咁私家醫生亦都診斷係流感，咁所以變咗嗰個數目咧，咁就會清楚掌握到啦。咁但係 Omicron 嗰度會唔會就話，我唔知道，比如話呢啲小朋友如果係真係感染咗 Omicron 咁嘅時候咧，佢係咪大多數都會有發燒啊？同埋佢哋都會去睇醫生，從而咧就知道咧佢真係有呢個疫情出現。咁所以變咗。能夠掌握嗰個總嗰個基數其實係幾多咧咁樣，否則我擔心就話其實佢有好多咧感染咗咧，佢未必係知道佢係真係感染咗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計翻嗰個基數嚟講，會唔會嗰個死亡率未必係等於七倍咧？第一，咁第二咧，我都想知道就話究竟個死亡率係夠高咗，係純粹因為呢個菌嗰個嚴重性啊，抑或係？那個診治嗰、那個遲咗咧，因為如果你感冒，你知啦，佢一發燒啊，大家都有好多私家醫生喺屋企附近都要睇，咁到時咧，咁私家醫生一定會有啲藥啊去治療啊咁樣。但 Omicron 就唔同啦，因為好多時咧有啲診所未必會睇添，咁好多時可能都有個病徵嚴咗之後，先去到公立醫院咁樣，咁唔可以第一時間就有一個診治。咁呢個亦都會唔會一個即係死亡率高嘅原因咧？嚇， 啱嘅，多謝個問題先。咁第一個咧，關於我哋計嗰個數嗰、那個即係個墳墓咧，呢、這個係啱嘅，亦都係咧，即係我哋而家好多嘅專家咧，亦都俾緊意見我哋，我哋係微調緊咧嗰個嘅即係計數嗰個數目啦。 可能咧到最終咧嗰、那個即係呢張嘅文獻咧，到最終係即係我哋 publish 即係話刊登嘅時候咧，那個數目咧會有啲少少嘅調整，不過咧應該唔會增加太大。點解咧？因為其實咧而家我哋嗰、那個死亡率咧係計入院嗰啲嘅小朋友，咁正正嚟講咧。比對翻咧，其實過往咧一個普通嘅流行性感冒感染啊，或者副流感病毒感染啊，都唔會係就隨便入院嘅。咁、所以嚟講咧，正正好似今次 Omicron 咁啦、我哋入院嘅小朋友咧，都係一啲咧係比較病情嚴重啲，咁咧佢哋高燒啊，有病徵咧，先至係要入院。而輕微嗰啲咧，我哋都會喺屋企治療嘅。咁所以其實比對翻咧，今次 Omicron 第五波同埋過往嘅流感啊、副流感病毒咧。佢哋嗰個性嗰、那個入院嗰、那個即係性質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到最終我哋微調院咧嗰、那個嘅數目咧，應該唔會差好遠。不過記住啦，呢、這、一個大概七倍咧，呢、這、一個係叫住院，即係住院嘅人咧嗰、那個嘅即係 percentage。咁咧，但係點解咁重要呢？因為如果你計翻喺一個社區嚟講咧，其實好多好多咧，好輕微嘅感染啊，或者甚至有啲可能未必有通報到啊。咁如果你個分母係大咗嘅話咧，成個 percentage 就會低好多噶啦，咁樣啦。咁關於第二個問題咧，即係點解呢個 Omicron 咧係會多啲呢啲咁嘅病徵咧？呢啲就係我哋嘅擔心啦。即係其實唔單止我哋香港啦，我哋喺海外都觀察到咧，其實 Omicron 呢個病毒咧，佢係多啲咧神經中枢系統咧嘅併發症或者係嗰啲嘅病徵嘅，包括頭先講嗰啲嘅發燒、抽筋啦。同埋呢一啲關於腦炎嘅情況啦，呢啲海外嘅文獻呢亦都係有報導到嘅。咁、而正正我哋而家都觀察到呢啲而且佢係高啲㗎喎。咁咩原因呢？我哋懷疑呢、這個病毒呢佢係會襲擊呢我哋個嗰啲神經線啦，而從而呢係引致呢一啲咁嘅病徵病狀。如果大家記得呢，其實過往四波呢我哋都跟進過一啲小朋友呢，其實佢感染完之後呢係會有一啲叫做失去味覺啊，即係嗅覺呢啲嘅後遺症，呢啲咧正正都係個新冠病毒咧影響咗我哋嗰啲神經系統啊、神經末梢啊嗰啲嘅，即係佢嘅情況，引致呢啲咁嘅病徵。咁而家咧呢一啲咁嘅病徵咧，正正喺第五波呢個 Omicron 咧就好明顯啦，即係佢產生呢啲咁嘅咁不幸嘅腦炎啦，同埋呢啲咁嘅情況，即係呢啲發燒、抽筋嘅情況。咁至於關唔關事話係即係延遲診斷啊，遲啲入院我就 關醫生啊，唔好意思，因為咧時間所限啊，不如請你睇下可唔可以七點半之後咧繼續同我哋解答呢個問題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6646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七宗系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4,700多人染疫，冇新增院舍出现感染或爆发。经医管局情报，再多119人死亡。第五波疫情至今有7612名患者离世。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話：現時仍有270,000名70歲或以上長者未接種疫苗，呼籲佢哋盡快接種。衛生署轄下嘅健康中心可以為65歲或以上人士接種疫苗，當局亦都有安排外展隊到1100間院舍提供接種服務。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到觀塘翠屏村視察以電動接種車運作的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呼籲市民盡早接種疫苗。他說第五波新冠疫情仍然嚴峻，政府正傾力提升疫苗接種率，包括加設接種點。生產力局早前和本地汽車公司合作研發的本地首部可換電池低地台電動小巴及貨車，早前改装成流动接种站，三月初起走访多间院舍、学校和屋邨，便利市民接种新冠疫苗。政府表示会考虑利用全民获派防疫服务包入面的快速测试套装，在短时间内了解本港的感染情况。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說，現時每日都有很多人感染，認為可以在做全民檢測之前先做一輪全民快測，但是快測不能夠取代全民核酸檢測。她說 除了擔心快速測試的結果不準確，不少基層市民都未必願意申報，亦都有部分市民特別是長者不懂得怎樣申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聽取東航事故應急處置情況的匯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講話，會議說事故發生之後，黨中央高度重視，總書記習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立即啟動應急機制，全力組織搜救，盡快查明原因。目前善後處置和事故調查工作正是有序進行。會議提到機上132人不幸遇難，對此深感痛心，要繼續做好遇難者遺骸遺物處置和移交等工作，各方面要深刻吸取教訓，進一步健全安全生產責任制，以最大限度防範壓制各類事故發生。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漸轉多雲，有幾陣雨。明日市區氣温由初時約23度，逐步下降至到明晚最低約16度，新界再低一兩度。初時吹和緩偏東風，能見度較低。明日凌晨時分轉吹清勁東北風，風勢逐漸增強。展望星期六風勢頗大同埋間中有雨，氣温進一步下降至到最低約13度左右。星期日日間天色好轉，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及乾燥。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过了公鞍路。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较早前喺湾仔博览道中嘅封路咧会延长实施。咁为咗配合湾仔发展计划第二期工程，沿住博览道东行去洪隧方向嘅车辆，继续系禁止右转入去博览道中嘅。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政府施行 上门打针，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哋希望创造咗一个有利嘅环境，让我哋有心嘅医护组织机构同埋团队一齐群策群力，主动接触仍然未打针属于高风险嘅70岁以上嘅老人家或者系残疾人士，做到咧一个都不漏。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咁啊，潘永祥刚才咧喺电话旁边，我哋就揾咗咧就系负责一个研究嘅团队成员啦，亦都系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嘅顾问医生咧关日华嘅，讲翻咧就系儿童感染咗 Omicron 之后咧嘅死亡率，根据佢哋嘅研究咧系个死亡率都真系唔可以睇少噶。咁啊，揾翻阿关日华出嚟先，关日华医生你好， 系关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啊，头先咧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啦，你就啱啱喺度回答紧个问题嘅，同延误诊治同个儿童嘅死亡率有冇关咧？ 嗱，睇翻咧，其实即系好不幸嗰啲死亡个案咧，其实佢哋真系冇延误到话嚟医院嘅，咁咧就有啲个案大家新闻都见到啦，即系佢哋嚟到即系急症室时候，已经可能系好差嘅情况啦。另外咧，一啲咧其實嚟到我哋醫院咧，即刻立即都上深切治療部，同埋咧立即進行治療。咁咧就係冇咗呢個延誤治療呢個情況咯。咁但係咧，你可以話佢哋嗰個病徵咧，真係嚟得好急。咁呢個急性腦炎咧，其實我哋醫生都知㗎啦。其實咧，佢嚟嗰個時間咧，可以係半日啊、一日啊，已經係可以轉到一個好差嘅情況。因為咧，牽涉到咧就是、一個全身嘅抽筋啦。而抽筋咧係可以超過30分鐘，同埋咧失去呢、這個意識嘅。咁如果見到呢啲情況咧，已經顯示咧個有機會，即係個身體個腦會缺氧啦、啊。另外咧就係、是、個長期抽筋咧，令到個腦嗰啲組織可能會有腫脹嘅現象啊。而呢啲腫嘅現象咧，亦都係減低咗咧血液循環去到個腦嗰個情況。咁所以嚟講咧，就要真正係預防呢啲情況咧。其實最重要嘅咧，就是希望家長咧及早帶小朋友咧去打疫苗，係避免感染到呢個病毒，就唔會惡化到咧係有呢啲咁嘅即係唔好嘅併發症出現啦。 但係你頭先講到咧打疫苗之間嘅關係啦，即係呢個香港嘅兒童感染 Omicron 之後嘅死亡率咧，會唔會都係我哋係比較遲啊，先至係俾年幼嘅兒童咧去接種疫苗有關咧？嗱，因為譬如喺香港嚟講啦，係五岁的小朋友可以接种科兴疫苗咧，就是由1月21号咧先至开始嘅。咁然之后咧就去到2月15号咧先至降到去三岁。但系譬如睇翻啦，以美国为例咧，佢哋旧年11月咧已经系俾5到11岁嘅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啊。咁会唔会亦都系真系同香港系较似啊？系下降嗰个疫苗接种年龄相关呢？ 就可以話咧，呢個 Omicron 嘅爆發咧，真係嚟得好急啦。咁另外咧，其實一個疫苗佢用喺個市民嗰度，尤其是小朋友咧，有一個好長嘅審視嘅程序。其實我哋好快嘅啦，已經嘅一月咧已經係批准小朋友係可以使用，而我哋觀察到有啲嚴重個案咧，已經係好快咧將個年紀咧降到去三歲可以用呢個科興疫苗。咁咧，但係你可以話咧縱使而家我哋有呢個計劃啦，但係個接種率咧真係唔係太理想咯。譬如今朝嚟講咧，3至11歲咧個接種率都係得嗰 60%。咁所以點解我哋咧都好努力地呼籲，希望家長咧就見到而家呢個即係新冠病毒嘅感染呢個第五波係可以引致咁多咁嚴重嘅，即係甚至死亡個案啦，甚至咁多即係咁嚴重嘅併發症啊！希望家長真係唔好猶豫啦，即係去快啲去打呢個疫苗啦，咁樣啊。 想問埋最後一樣啊，兒童感染 Omicron 嘅死亡率咧，會唔會亦都係同治療嘅藥物有關呢？因為而家引入嘅兩款嘅新冠口服藥啦，帕克斯洛維克即係輝瑞嗰只咧，就要12歲或以上咧先可以使用嘅；而莫納皮拉韋咧即係默沙東嗰只咧，就要18歲或以上嘅。會唔會個死亡率都同佢哋冇一個新冠嘅口服藥係相關？ 呢、這個唔關事㗎，呢、這個因為頭先我講啦，嗰啲病情其實好急啦，即係急到其實咧，即係佢哋一嚟到醫院咧，我哋即刻都上深切治療部㗎啦。另外咧，其實引入呢一兩隻嘅口服嘅抗病毒藥咧，即係有一隻係可以小朋友使用啦，有一隻就唔得啦。咁但係Paxlovid 嚟講咧，都係用喺一啲比較輕症嘅小朋友。咁正如話頭先我講嗰啲咁嚴重嘅病症咧，其實都用唔到呢啲嘅口服藥嘅。咁但係咧，就大家唔使擔心嘅家長。咁我哋咧係有瑞德西韋係用呢個靜脈注射，係仍然都可以使用到嘅。咁、但係好坦白嚟講啦，即係我哋而家淨係小朋友咧，淨係得一隻瑞德西韋可以即係使用啦，12歲以下。咁正正就係呢個治療嘅方案，即係咁有限咧。 咁咧，所以即係點解我哋唔去預防咗個病毒感染嚇，而要係嘢中咗招之後咧，先至去處理咁樣咯嚇。 嗯，好啊，多谢晒你，关日华医生吓，唔该晒。咁啊，关日华医生咧系负责呢个研究嘅团队之一啦，佢咧自己亦都系任职咧于呢个玛加烈医院咧儿童传染病科嘅顾问医生嚟嘅。补充翻少少资料啦，刚才所讲咧就系、是、香港咧五到十一岁嘅儿童咧可以开始接种科兴疫苗咧，就系、是、由一月二十一号开始嘅，而接种伏必泰疫苗咧就系、是、由二月十六号开始，然之后跟住咧。是在这个二月十五号接种科兴疫苗的最低年龄也是降至三岁的了。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又跟大家谈一谈另外的一些议题，就是有关于环评程序。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限公司主席陈志思。 我覺得就唔會係擔心，因為基本上你嘅意圖本身就冇目的係去違法啊嘛。其實個法律就應該好清晰嘅，只不過就因為可能喺呢段時間咧，好多人對國安法嘅認識又唔清晰啦，咁、令到咧的確有少少嘅大家嘅擔心同恐懼。 星期六晚上九點， 國安法事件簿， 香港電台第一台。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雅连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尽快去注射啦。保护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一八七二三一一。嗱，潘永祥啊，最近政府咧就住係可以即係加快地咧將啲土地啊由生地變做熟地啦，以及咧係加快土地成個嘅規劃程序啦，同埋一啲嘅項目開展嘅程序咧，就都提出咗一啲法例嘅檢討嘅，包括咗就係、是、早前咧我哋呢個節目咧亦都有同大家講過嘅，就係城規嘅條例同埋相關嘅一啲嘅其他條例嘅檢討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喺星期一嘅立法會嘅環境事務委員會亦都有傾過嘅，就係關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咧嘅檢討啦。嗱，因為根據翻咧即係政府嘅相關文件啦，就係一啲複雜咧或者有爭議性項目嘅環評程序咧，有陣時花成三四年甚至更加長嘅時間咧都唔罕見。我諗大家都會記得，譬如即係新機場啦嚇，嗰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譬如喺南生圍其他嗰啲地方咧，亦都係都經歷咗即係多番嘅轉折啦，先至能夠係開展到嘅。咁嗱，政府嘅文件就話咧，有啲意見就認為咧較理想咧，就能夠將個環評程序所需嘅時間咧優化到去一般項目咧需要十八個月，而一啲較大型咧或者係複雜嘅項目咧就可以二十四個月咧就可以做到啦嚇咁樣。咁佢哋就話即係咁樣嘅。做法咧就可以既能够保护环境，亦都令到工程项目嘅具体设计提供所需嘅资料同埋数据，亦都系唔影响咧个工程嘅进度。咁其实佢哋最主要咧所提出嘅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做一啲嘅中央嘅环境嘅数据库，或者咁讲，就系用一啲嘅数据库系储更加多嘅资料，就令到咧成个项目咧可以有更加多嘅數據開展，咁跟住咧就減省到中間嘅時間嘅。譬如咧，佢哋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建立一個係開放嘅地理 資訊系統中央環境數據庫，最主要就係網羅咧一啲嘅環評嘅研究啦，同埋政府收集嘅環境數據啦，包括咗生態同埋其他嘅環境資料，俾顧問做環評研究嘅時候咧參考或者係使用嘅。咁譬如佢去檢視咧，而家比較花多時間嘅咧，就一般咧就係生態影響評估啦，一般係需要咧6到12个月嘅生態基線調查，咁當中咧亦都要涵蓋合適嘅雨季同埋旱季啦。佢而家嘅做法咧就係即係顧問研究顧問咧喺收到環保署發出嘅環評研究概要之後咧，先至去草擬咧嗰個生態基線嘅調查計劃嘅。咁亦都要一個審批嘅程序啦，然之後咧仲要有合適嘅季節咧先至可以做到呢個嘅基線調查。咁所以往往咧就係由申請一個項目個申請嘅環評研究概要，到完成成個生態嘅基線調查咧，就花成2年嘅時間。咁嗱，佢哋就話啦，即係如果咧係可以做到。即係總結過往嘅環評研究嘅工作經驗，譬如就係就住即係各種嘅基線調查嘅要求標準化咧，係應該可以減省到一啲嘅時間嘅，同埋亦都建議咧，就係漁護處啊，可以喺項目倡議人咧申請環評研究概要之前嘅前期咧，就提供一啲合適意見，令到項目倡議人同埋顧問咧就可以喺成個規劃項目嘅早期，甚至係攞到成個環評研究概要之前咧，就已經咧係進行一啲生態嘅基線調查，縮減咗咧成個所佔嘅時間。潘永祥， 係啊，依、這個的確咧，即係喺環評嗰方面咧係花好多時間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要做一個環評嘅報告啊，即係嘅時候咧，你要搜集好多數據。咁而啲數據咧就要好多時間啦，同埋嗰個搜集嗰啲數據啊、觀察啊各方面咧，亦都要同政府咧即係有一個共識啊。比如你生態咁樣，你要去觀察一啲生態嘅狀況咧，咁你嗰個頻率係幾多咧？用咩時段去觀察咧？咁好多時咧都係要即係如果大家有個共識咧，咁嘅時候咧就會暢順好多啦。咁就如果你能夠即係其實政府咧而家有好多呢啲咁嘅中央嘅資料庫嘅，咁如果能夠公開啲資料庫，即係話大家都有一個基準，即係話究竟同一個數據裏面嘅時候咧，咁當然啦，每個項目嘅倡議者因隨佢嗰個項目咧，當然有一啲數據同埋一啲模型啦，去即係去研究啦。咁但起碼咧，如果我哋有個中央嘅資料庫嘅時候咧，咁變咗的確確咧，咁大家有一個共同嘅即係一啲基線嘅研究啊，包括即係生態啊、空氣水質啊、噪音咁樣，咁呢個的確可以加快咗嗰個進度嘅。咁另外一樣咧，我都覺得咧除咗呢啲咁嘅中央數據庫咧，我覺得部門嗰個文化和心態咧都係要改變嚇，因為過往嘅日子咧好多時咧即係唔係。純粹是環保署，有很多政府部門都是，因為如果一個評審的心態，即是話咧，我是負責評審的我是審核你的，咁所以咧你就提交一些資料俾我去做一個評審，就變咗好多時咧，就令到咧即係嗰個項目倡議者咧，佢有一些情況咧未必知道咧究竟係去到邊度咧先符合嗰個評審嘅嗰個要求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政府部門咧都要除咗話即係做個評審呢個心態咧，仲有一個叫做大家一個叫做合作夥伴，甚至乎咧係一個即係出盡者。咁我知道咧，而家好多官員咧其實都去到一個即係持份者，即係一個合作者，甚至有啲去到出盡者嘅，即係話咧唔介意咧話俾你聽，其實我係要求啲乜。咁同令到你咧即係唔會做錯一啲程序咁樣嚇。咁但係當然咧，亦都唔係個官員都係咁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政府咧，都係要喺方面嘅即係文化裏邊咧，係要有改善嘅空間啦。 其實環評咧入邊所要求嘅要評估嘅項目咧都相當之多嘅，除咗我哋頭先講咧嘅生態及漁業影響評估啦，仲包括咗咧空氣質素啦、噪音啦、水質啦、土地污染危險評估啦、景觀同埋視覺影響啦，同埋就係文化遺產影響評估咧等等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其中一個嘅環團啊，就係香港觀鳥會嘅高級保育主任胡明川嘅。胡明川你好， 胡明川你好。 你好，你好。 系嗱，回明村，因为即系环评呢样嘢咧，都比较技术性啦。但系你可唔可以简单地同即系市民都介绍一下环评概要环评研究概要啊？其实系一样咩嘅嘢嚟嘅咧？即系点解要有一个环评研究概要？譬如而家嚟讲，先至可以开展嗰个嘅生态基线调查计划咧？ 其实即系当申请人佢要做一个环境评估嘅时候，其实即系就要睇翻究竟嗰个项目系牵涉，即系会影响到啲咩嘅即系影响有啲咩嘅影响啦，然后之后再制定即系究竟系点样做嗰个调查嘅。咁其实而家个制度就系会佢去入呢个申请嘅时候咧，会有公众咨询啦，咁之后应该部门都会有俾意见嘅，咁之后先至攞到嗰、那个研究嘅概要。咁其实呢个都系几重要，系因为即系去俾公众啦或者其他啲环评，其实都有机会去就住一啲嘅项目去俾一啲意见，或者系我哋可能知道某啲地方系好重要嘅。咁而我哋见到嗰份文件冇提到，咁我哋可以睇翻嗰个项目嗰、那个倡议人叫佢做翻呢方面嘅研究啊，或者你见到佢份文件可能有啲位系错咗啊，或者有啲嘢做得唔足啊，咁你就要提佢喂呢、这个地方你要做翻足啲，呢、这个物种系好重要啊，你要睇清楚啲。即其实都系帮紧嗰个政策，即嗰个项目倡议人去做翻个即全面啲嘅一个新嘅环境评估咁样咯。 嗯，即系简单嚟讲咧，其实就系喺开展整个嘅评估之前咧，就咨询咗唔同嘅意见，就划咗一个觉得系需要去评估嘅范围，然之后先至实际去开展个评估，系咪可以咁样理解？ 冇错，冇错。 系啦，嗱，好啦，咁不如我哋倾倾而家嗰个即系政府嗰个建议啦，即系睇到咧，就系佢哋最主要系想用一个中央嘅环境数据库，入边可能系包含咗生态啦、渔业啦，亦都可能包括埋空气质素啊，即系噪音啊等等咁样嘅内容。咁我谂你哋都会比较关注生态嗰度啦。佢哋而家就话，即系利用呢个数据库资料，就令到咧相关嘅倡议人咧，甚至可以喺头先嗰个环评研究概要有之前咧，就已经可以开工啦。你哋点睇咧？ 其实就如果讲就住个中央数据库，其实即系有一点好嘅，就系即系可能嗰、那个即系项目倡议人就好快知道，即系究竟边啲地方系生态敏感啲，边啲冇咁敏感啦。即系如果个中央数据库系够全面啦，咁但系我哋都想提一提，就系如果有个中央数据库咧，唔代表佢可以取替到一啲嘅生态嘅调查嘅，因为其实即系生态调查尤其都系讲时嘅，即系有时限啦。即系你十年前做生态调查，同你今日做生态调查，其实有机会唔同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嗰个，我觉得中央数据库纯粹系作为一个参考嘅。其实同而家本身嗰啲项目倡议人，佢本身都会做一啲叫做 literature review 嘅，即系睇翻过往有啲咩文献，嗰度有啲咩生态，其实都系有啲类似，不过只系而家就变咗系一个，即系可能统一啲啊，一个叫做有个平台方便去查询啫。咁但系其实环评本身都应该系要做嘅。咁而我哋唔觉得呢个数据库系应该可以取代到嗰个实质嗰个生态调查，因为其实咧尤其生态调查啦，因为每一次做一个环评，佢做一次嘅生态调查咧，其实佢用嗰个方法唔同啊，或者佢收集个数据可能有啲唔同嘅时候咧，其实你喺串嗰、那個數據喘息啊，或者分析方面，其實都有影響。咁如果其實有啲時候你將幾個數據擺埋一齊，其實都未必係可以即幫助到嗰個數據分析。咁所以其實最好其實都係要攞翻就住嗰個項目最貼嗰個項目嗰個需要去做翻相應嗰、那個生態調查咯。咁所以呢個先至比較好啲。咁至於話係咪可以即早啲去做啊？喺未即申請到嗰個研究概要就已經開始去做？咁其實呢個咧就似乎聽落去就好似慳咗啲時間啦。咁但係即你再即諗深一啲咧，咁其實一來就冇咗公眾諮詢個環節啦。咁萬一公眾有啲嘢知道，但政府唔知道，咁你做完之後先發覺，咁你咪又要再做咯。咁或者係萬一即係你就算做完啦，咁萬一喺嗰個工程上面佢仲有啲調整，或者嗰個項目範圍又再修改嘅話，咁其實如果到時嗰、那個生態嗰個研究又都未必涵蓋得曬所有範圍，咁係咪又要再做咧？即係其實我會覺得，雖然話係縮減時間，但係都要揾清楚究竟時間耐咗喺邊，而唔係即係去 因為要縮減時間而可能犧牲咗即可能一啲嘅即調查嘅質素啊，或者甚至其實即好似係少一啲時間，但其實最後有機會其實係反而係有機會係用多咗時間。即譬如我話頭先嗰個發展可能佢有啲嘢要再做調整嘅，咁如果啲嘢改咗，咁其實如果重新要做個評估嘅話，咁其實又會用多咗時間。即所以覺得就就似乎咁樣加快嗰個速度，其實就未必。又未必會做到佢想做有嗰個效果咯。 啊，胡明村啊，我明白嘅，即係尤其是生態嗰方面咧，即係每一個項目出人咧，因為頭先有講啦，即係時間唔同咗，有啲數據，尤其啲生態嗰啲，每一年都有做個變化噶嘛。咁但係畢竟咧，即係而家似乎政府就希望咧加快咧，同埋有一個中央數據庫。咁即係大家咧有啲即係基本一啲資料可以攞到出嚟。咁呢啲資料咧，我相信有啲咧就係都會較為相對穩定嘅。即係比如你話啲空氣啊、噪音啊，或者其他嗰啲。咁我想問啦，如果將來即係呢個中央數據庫係咁相對嚟講個重要性係大啲啦，因為公開咁樣。咁你覺得喺環保嘅組織幫政府？即係建立呢個中央數據庫裏邊咧，係咪嗰個角色係咪較為重要咗咧？因為呢啲數據庫已經唔係政府內部嘅資訊，而係公開俾公眾，尤其是作為一個環保嘅用途咧咁樣嚇。 其實即係個中央數據庫其實都有另一個即係小心，即係要小心去用嘅，同埋點樣去公布咧？這個都係需要去諗嘅。咁因為即係環評，即係而家因為環境環評其實對於公眾即係市民嚟講可能比較陌生，因為其實一個非常即係一個好 technical， 即係好技術性一個文件嚟啦。咁當中都有啲嘅數據其實有一定嘅敏感度嘅。即係有啲可能係有啲人會想捕獵嗰啲動物啦，或者係佢係有一定嘅市場價值啦。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公開咗位置咧，其實嗰啲物種係相對嚟講會變得危險。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即係喺把關上面其實都係重要，即係點樣去公開呢個數據庫啊？點樣去用其實都係要小心處理，同埋即係喺成個即係review 個今次去評估呢條條例嘅過程裏面，其實好多時候都講要時間啦，要快啲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反而係諗緊，即係除咗快之外，其實有冇其他嘅嘢需要去即係改善嗰個條例咧？即係喺嗰個做評估嘅質素上面，其實好似似乎喺今次個優化嗰個程序裏面，其實係冇乜點提及過。咁所以就令人好擔心，因為本身為環評條例其實本身就係即係守住環境嘅最後一條防線啦，你可以咁講。咁如果本分嗰條條例嘅精神係要保護環境嘅時候，咁點解淨係要講嗰個速度，而係冇講嗰個即係嗰個質素，或者係嗰樣嘢點去再提高嗰個環評，佢對於環境嗰個影響個準，即係評估個影響個準程度啊？點樣真係可以防止到啲環境嘅破壞去發生啊？點樣有效地去即係去緩解到一啲嘅影響都係啊？ 嚇嗱，胡榮川關於呢個議題咧，都仲有好多嘅嘢要傾啊，不過有機會咧再傾過啦。多謝曬你，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